神话与诗歌，爱神的人是神所祝福的人。 爱神的人才是能见证神的人，才是神的见证人，才是神的见证人，才是被神祝福的人，被神祝福的人才是能承受神应许的人。爱神的人是神的知己，是神所爱的人，是能与神同享同享福分的人。这样的人才是存活到永远的人，才是永活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下的人。真正爱神的人，因这是能见证神的人，是能为神的工作献上全力的人，所以这些人都是能走遍天下，走遍天下而无人无人敢抵挡的人。所以这些人都是能走遍天下，能走遍天下而无人敢抵挡的人，都是在地上能掌王权，在地上能掌王权而下管众子民的人。这些人是从世界各方走到一起的人，是从世界各方而来的，不同语言不同肤色，但有相同的生存意义，相同的爱神心的人，都是有相同见证的人，是有共同心之愿望的人。爱神的人走遍天下，见证神的人横贯全域，这样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人，都是神所祝福的人，神所祝福的人，这样的人永远活在神的光中，这样的人。